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四点。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8点，升了55点，总成交金额95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升47点。深圳成分指数报9,70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1.2跌了2毫，中国平安84.5升了3毫，建设银行7.14升了2仙，南方 A50 14.62跌了6毫，跌了6仙，中国铁塔1.85升了3仙，小米集团12.38跌了1.2毫，华夏沪深30045.8升了2毫，中国人寿22.35跌了5仙，工商银行6.08升了2仙，吉利汽车15.88升了4.8。外币对港元的现价，美元7.85，英镑10.317，瑞士法郎7.815，澳元5.525，加元5.876，新西兰元5.318，欧元8.8736。每百日元兑港元7.0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6点，跌129点。港金现价报12,060点，升咗28。港金现价报12,060蚊，升咗2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美元，卖出1,29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跟进翻较早前电车的消息先啦。较早前电车出轨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由雪厂街至到上环西港城总站之间的西行线电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下角道西行去红棉路方向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告示打道近六国酒店。司徒拔道上山近住白普利小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大坑道近玛利曼小学。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加多利豪苑。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军营。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九龙城汇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更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 Mega Box。最后提提大家，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在乎你。 对付耐药性细菌，除了善用抗生素，仲要找你哋帮手。勤洁手就是最好的帮手。护理病人前后、食嘢或食药之前、咳嗽同打乞嗤之后，都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洁手。洁手时要搓手最少20秒。去完厕所就一定要用碱液洗手。善用抗生素，加埋你哋勤洁手，恶菌就冇路走啦。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一二 广东广西周日版。 4月1，二合为一， 一二一。 喂， 你仲瘫喺度？ 跑完步嘅人精神晒。 喂，你之前话非运动性嘅体能活动仲有中同高强度嘅，即系边啲啊？ 行楼梯、跑细路、抹地、洗车呢啲咧就系中强度，但系仔女或者狗仔去公园追追跑跑咧，呢啲就系高强度噶啦。 咁听落要将体能活动融入喺生活当中都唔系好困难啫。好，由今日开始我都每日喐一喐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好啦，下昼时间咧3:09啦，继续系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日子啊。咁啊喺即系风雨当中，我哋今日有位前辈咧就有啲说话想同我哋讲噶。 系风雨中仍然怀念你啊！佢系边位咧？ 系啦，咁我哋听一听先。 各位朋友，我啱啱咧就同钟志光咧饮完茶，佢话咧叫我上嚟同大家倾偈咁样。不过我咧又啱有嘢做，啊冇办法啦。第日啦，第日同大家畅谈啊。OK， 多谢收哥。多謝胡峰先生， 石修哥哥嘛，系 嘛？阿修哥就从来未上过我哋手下留情嘅节目嘅， 系 咁啊，修哥好好啊，即系我哋邀请佢，希望上嚟吹下水啊，倾下偈啦。咁啊，佢今日唔得闲咧， 但系都留条声俾我哋。 系啦，咁但系佢头先讲我同一个人饮紧茶喎， 系喎， 啊边个饮紧茶咧？ 啊， 饮完茶上嚟啦。 我又冇听过话佢中意品茶噶，请问你中意即系饮边类茶？ 我饮茶咯。 阿钟姐，你中唔中意饮中国茶？ 饮成日都饮噶。 系你系中意边一类？ 冇所谓嘅，系茶都饮噶啦，铁观音、普洱乜都得噶啦。 我翻嚟想问一下咧，嗱，你又做过好多嗰啲掌柜啊，即系有间客栈啊，客观几多 啦？ 系客观几多位嗰啲咧？咁通常系有壶茶噶嘛，咁啊大台会放啲咩喺入边嘅咧？ 假嘢嚟噶咋，边会真噶？ 即系斋个煲 嘅 啫， 假嘅，假嘅。 有啲茶水喺入边噶嘛？ 通常都冇嘅， 我冇嘅， 冇嘅，就咁个煲嘅啫，你扮嘅啫。 咁嗰啲嗱，嗰啲酒咧，有阵时，小姨咪整整成酒嚟，咁唔 知女儿红 系啦，女儿红倒啲女儿红出嚟， 水嚟嘅啫嘛。嗱，酒咧，通常咧红酒啊，我讲啊，通常红酒咧就系啲提子汁嚟嘅， 系 啊，所以咧，你都细心睇咧，佢斟杯红酒出嚟咧系有泡嘅， 哦， 本来冇泡噶嘛。喂，讲翻今日咧，真系好鬼开心啊，真系又嚟，你知唔知？你知我哋系咩身份咧？好简单嘅啫，我哋系超级大后备， 唔好咁 讲，即刻嚟， 你系最佳第六人啊， 梗系啦，一 call 即刻嚟啊。嗱，不过咁啊，等极你唔 call。我走去读毒魔啊！你成日唔 call 我，搞到我走去打麻雀，读毒魔啊，打台湾牌啊！你真系点解咁耐唔揾我啊？ 度咗嘢上嚟啊！ 你咁耐唔揾我啊？ 我哋冇人放假啊嘛！ 打手唔成势啊！我哋而家 快啲去拍多两套戏啊！ 系咪啊？系啊，拍多两套戏就呢度冇得捞噶咯！ 咁啊，近啊去做明星啦！ 我点解啊？ 好似有个大导演咧，想揾个脱星啊！ 系咩？ 系啊！ 咁谂住 我极力推荐啊，梁丽勤啊！ 系啊！ 佢话我啊，梁丽。近得唔得噶？ 一听个名已经知身材好啊！ 你大佬，你睇到阿迪娜咁样噶， 就系你未见过先要见啊嘛！嗱，点解啊？我谂住阿勤去咗做咧，就我摄上嚟啊嘛！ 系 啊，点不知一睇张相话我谂谂先啦，谂到而家都冇消息，我推荐你噶， 系边位大导演啊？可唔可以讲嚟？ 姓邱嘅大导演， 哎呀！哎呀，最近拍紧嗰个系咪啊？ 好犀利噶，好犀利噶， 唔系啩？ 啊，大家将睇张相啫，即系本来佢几雀跃嘅，我感觉佢，点解突然间冷咗落嚟？ 官人我要第九集啊嘛， 冇办法啦 吓。因为即系5D 肉蒲团啊 ，5G 都有啊。喂，嗱，首先问下先，你同阿修哥点解咁好朋友去饮茶？ 麻雀脚嚟噶嘛，我哋。 哦，即系毒毒咩话？头先讲。 啊，毒毒魔喂，佢教我噶， 系 啊，唔系嗱，即系咁讲咧，修哥系好人嘅。咁其实我同阿修哥咧，本来喺 TVB 咧就唔同组别嘅，佢做综艺科戏剧科嘛，我就做体育科嘛。咁但系你哋有所不知啊，原来阿修哥系体育迷嚟嘅。 哦，系咩？ 吓，你哋唔知咧， 真系唔知。 佢系迷边一方面嘅体育？ 乜都睇， 系咪 乜都 熟？体育系嘛，真系体育啊！ 乜嘢肉都睇，所以咧佢好多项目咧，佢系相当清楚，相当识噶。咁我哋咧喺走廊时。翻工房一撞到佢咧，佢就揪住我咧，系讲呢个体育嘢，跟住佢就同我讲啦，你知唔知啊，钟仔？而家麻雀都系体育嚟噶，体育总会噶，有呢个国内啊嚟啦，我哋咧系一齐体育下，运动下啦，咁啊俾佢咧带咗去打麻雀啦。 哦，咦咁啊 ，Joe Junior 啦，仲有余子明啦， 哎呀，余子明叔嘅啫， 你一听到呢班。 啊咁嘅高手，咁我通常点解佢哋咁中意我咧？梗系有个原因噶嘛。 莫非你有个新嘅花名叫鱼腩粥？ 当然系啦。 喂，打咩牌噶？佢哋几位？ 我哋以前同阿修哥最初咧就系广东牌，后屘打台湾牌。不过咁，即系近年你咧，嗱，阿修哥咧已经系退出江湖噶啦。 吓，阿修哥唔打。 佢因为最初嘅起点咧，我问佢咧，佢话原来佢唔坐得太耐， 哦， 坐得太耐。咁但系后期咧，佢一个答案俾我咧，系令我好有启发嘅。 系 佢同我讲，佢语重心长，佢话佢咁噶嘛，钟仔，我以后唔会再嘥啲咁嘅时间啊， 系 我要把握时间做多啲嘢啊， 系。 好嘢真係。 咁但跟住之后佢 真係好勤力㗎，唔係佢唔係咩啦，即係佢点解呢，点讲呢，佢係好多，因为佢而家今年呢佢应该係87啦，咁但係佢依然可以有活力。 喂，係真係㗎，係 做好多嘅工作啦，即係 做啲慈善活 动。我就想讲啦，佢做好多义工 㗎， 佢係好正面，个人生态度好积极。咁所以呢，呢个其实阿修哥呢可以讲得话呢係我嘅偶像啦，当然我哋细个睇佢啦，又系我嘅老师，教我好多嘢啦，亦都系我学习嘅对象嚟噶，真系好正面，好积极。 系系咁啊，即系而家就少咗打牌。 系啊，少咗打牌。 但系就大家都会饮下茶， 好多嘢嘅。系啊，咁我哋咪耐唔止茶聚一下咯。啊，今日其中比较特别咧，就系佢同佢嘅一个小学同学， 系 同你一齐饮茶。 唔系啊，系佢嘅小学同学啊，嗰个小学同学识嘅，都系啲长辈嚟噶。 哦， 嗰个系叫何万森先生， 喺 嗰个教育界咧好有名嘅， 系 中大校董啊，咁即系退咗落嚟都好帮呢个教育界，高等教育好乜都系噶。咁啊，何万森先生咧。又是我国立师范学院的师兄嚟嘅，咁、 哦、 都认识嘅。咁、哦、最奇怪咧，咁巧倾落咧，原来呢位何先生咧就同阿修哥咧系小学同学。 哇！ 其实佢哋之前已经知噶啦嘛，系嘛？ 七十几八十年啦、 哦，我计一计先啦。咁啊，而家就 八十年好恐怖。 即系2019年咧，如果阿修哥嘅小学同学咧，即系应该七十。可能隨時有八十年， 過啦，兩個都過曬八十歲， 即係七十五年打上以前嘅，咁即係咧就講緊係四幾年， 肯定係， 即係打仗嘅年代嚟嘅， 差唔多年代啦。 但係咧，但唔係我聽我老豆講，因為嗰個打仗年代有啲比較上嗰啲叫咩動盪啊，所以咧有啲人咧可能係大過咗少少先至讀小學嘅，係啦，但即係可能我老豆好似話佢十歲先至唔知讀幾多開始讀。 佢哋會形容係和平後啊嘛， 係啦係啦， 有機會係和平後㗎啦，因為四五年和平啦，咁即係七十四年之前啦，咁可能差唔多啦。哇，小學同學 仲有相認翻喎，係啊，你話幾開心啊！ 但係佢哋幾多年冇見㗎？ 中間有一段時間冇見，咁但係之後聯絡翻咧，耐唔時都有定期查聚下啦。 係係，哎呀幾開心啊呢啲，因為我哋而家咧，即係有陣時啊，雖然而家網絡就發達咗啦，我哋手下留情都成日幫人揾人啊，譬如琴日我哋幫啊， 不過揾唔到咁解啫嘛。 幫阿袁富華揾阿招麗寶啊，其實揾到係好開心嘅，因為只有嗰個年代識嗰班人，先至有嗰種情懷嘅， 對， 即係嗰種嘅感覺啊，嗰種天真無邪啊，大家嗰啲傻更更啊，先有噶嘛。你有冇同啲小學同學聚啊？咁 有啦， 你都仲有小學同學。 有啊，幼稚园都有啊， 哇， 系啊，系啊，有两个女同学系幼稚园嘅同学嚟， 咁我明点解啦， 咁咧，但系好奇怪噶喎，中间咧有一段时间咧，大家系冇见过面嘅， 系 冇见过面嘅，但系一见翻嗰刹那咧。 塌翻着可以话， 直情绝对系着晒啊！哇，直情系着晒啊！大家唔会讲中间嗰段时间嘅，因为好 即系唔讲就结咗婚啊，生小朋友 呢啲嘅，直情唔想问添啊，唔想问啊， 唔使理嘅嗰啲嘢。 即系直情咧，你系觉得呢个啊，都好似一路嚟系朋友咁样嘅。虽然中间系真空咗嘅，即系一讲翻，譬如小学又点啊，系好开心啊，嗰个情怀真系。 所以咧，奉劝各位男士咧。如果你呢即係諗住哎呀我下个礼拜约咗好耐冇见嘅一个失散咗多年嘅女同学食饭呢唔好同你身边嘅。 唔好讲。係啦千祈唔好 讲。因为会唔会再讲中间结咗婚啊生小朋友嗰啲嘢嘅。 係啦。 係啦。中继讲㗎。 唔系我讲啊你讲㗎咋。你嘅演绎嚟㗎咋。 刚才你话你冇提呢啲嘢㗎嘛。 不过咁我都冇讲俾老婆听。 喂但係呢其实呢中仔个 case 呢係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你系一位公众人物啊。即係话你喺呢个大家经常可以接触到嘅一个媒体。 跟住俾 所以呢佢哋要揾你系比较容易啲嘅，我觉得。咁但系如果系即系大家都系做 office 啊或者各样嘅工作咧，浮沉喺人海里面咧，可能就要靠啲社交平台啦。 因缘际会啦呢样 嘢。 哇，呢个题目几好啊吓，有机会再讲啊。小学同学啊，失散多年啦。 系啊。 咁我哋继续揾紧招丽宝嘅。 系。 咁一阵间咧，我哋继续会听到阿袁富华先生嘅第三回嘅访问啦。咁啊，究竟喺大笪地之后啊，佢点样入咗呢一行咧？咁啊，点样去加入啲剧团咧？一阵间咧，佢都会讲到嘅。咁啊，至于四。 点钟过后啦，今日咧 有啲嘢应该要复辟下啦，系嘛？ 梗系复辟下啦， 等咗好耐啦， 等咗好耐啦，即系千呼万唤啊，始归来啊！ 定系我哋唔复辟住，我哋搞其他嘢先啦，睇点先啦，系啦。 佢喺度得噶啦，好啦，咁我哋交俾阿 Ben 哥先啦， 好 嚟啦， 嚟嚟。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他是识穿星爷不是外卖仔的大哥，又是赢到去金马的达令哥，阿一还说他好好波，有请 Ben 哥袁富华。 难免再次控制我心理上需要，要问你才能定住这个精笑，为何大脑只欠缺氧气，我自觉通了。 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喂，睇停，等等先，等 等先，等等， 有啲重要嘢要同大家讲。 今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系取消咗啦，啱啱20分啦， 系啊， 好啦， 冇多冇少，好，我哋继续。 再讲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啦，交翻俾袁富华。 点解会由一个轻轻嘅街童啦，喺大笪地卖嘢嘅僆仔接轨去到戏行咧？发生咩事咧？读完中午之后， 好闷咯， 吓， 读完中午。未必咗一年，跟住读唔上啊！因为始终靠嗰个少少嘅才智、天才波，咁你应付唔到合规格嘅试啊，咁都升唔到，同埋亦都屋企冇能力供到你读啦。 你嗰阵有冇谂过自己想做咩噶？ 未噶， 冇完全 未，亦都唔系演戏嘅， 唔系 未系嘅，唔系系咩咧？嗰阵时系咩咧？即系谂住点样嘅咧？ 系啦，未必完好啊，跟住 唔系见步行步啫嘛，因为冇。因为屋企冇人俾到呢方面嘅意见你嘅，咪见步行步咯。咁好啦，真系出嚟做嘢啦，做到一个叫做 insurance broker 嘅一啲后生，仲好憧憬就啊，慢慢都学下做到一个写字楼嘅工啊，咁样日晒雨淋咁去做。夜晚就嗰阵时未有咁 OTO 到你晕嘅年代啊嘛，夜晚好得闲，咁你个人好空虚。你谂翻你我几年嘅时间就系夜晚。就朝头早，一系朝头早翻学，晏昼做功课，夜晚开工，翻就瞓觉，第二朝翻。又或者系朝头早做功课，晏昼翻学，放咗学就去开工，跟住起身做功课，跟住翻学咁样。如是者，暑假就做多，做会做多啲咯。啱冇讲到暑假就会跟妈妈去鲗鱼涌嗰啲特版印刷嗰啲，去清理啲垃圾、啲油渍啊嗰啲，嗰啲就暑假嗰啲高啲噶嘛。咁你要买书、买书簿费啊嘛。咁如是者，几年都系咁嘅生活啦。咁到你真系做嘢朝九晚五嘅时候，你话你好闷啊？ 夜晚做咩好咧？吓， 系真系好闷啊！咁咁啱嗱，你哋头先讲到真光嗰度嗰个食店咧，再落啲斜对面有间红砖屋咧，我有机时你哋有时都会攞嚟拍嘢噶。黑社会嗰条楼梯咧，就系喺里边嘅，嗰个叫赞玉医院，再早啲嘅赞玉医院，咁有个西区社区服务中心，咁里边有个剧社， 即救恩堂下边嗰度， 系啦，嗰度里边有个剧社叫做魏津剧社。 哦， 咁请人会试下玩下咯，咁样去做。去试下咯，觉得自己做得几好，即系有阵时过节咁有啲 function 啊，招呼啲老人家咁啊做一个剧咁样，同佢哋与众同乐咁样，啊佢哋个个都系做得几好，有阵时个剧社去参加嗰啲剧社比赛咧，咁又好似有啲演员就攞到奖，有啲评判啊呢、這个演员做得几好啊，但系个奖虽然唔可以俾到佢，但系佢真系好好咁样，因为佢戏份太少咁，冇所谓咁。觉得好似自己做嘢好有天分咁样，啊咁啱嗰阵时屋企咧就抽到居屋入沙田住， 系， 咁要离开嗰度啦，咁咁。 咦，嗰阵时沙田啊得几档嘅啫，咩瑞和苑啊，咩丰盛苑啊嗰啲嘅，边度啊？ 大围啊，大围美 林，美林村附近嗰度， 嗰个美城苑，哇，俾你起咗底啊真系，美城，不过而家都唔同晒啦， 而家唔同晒啦， 我哋嘅目的都系咁样嘅。 美城苑啦，咁咁啱嗰阵时有一个叫做沙田话剧团嘅蔡石昌先生，而我一个几好嘅老师叫做郭德信咧，就系嗰阵时喺艺经剧社识嘅。 郭德信咪后来喺 TVB 成日扮李嘉诚嗰个， 系啊， 郭德信。 佢以前系香港话剧团嘅演员嚟嘅，咁咁啱魏津嘅时候，同佢有过一个戏嘅一戏之缘，去做导演，咁我又觉得我有天分。咁啱沙田话剧团成立，想揾啲演员，我话 Ben 你又喺沙田，你去试下啦。 我就系郭德顺先生，佢叫做提拔你咁， 都叫做有一个缘分嘅，一个缘分。 系 咁个路上系好多人帮我咯，咁呢个其中一个。順理成章咪入去做咯，做咯，啊又覺得自己做得幾好喎， 嗯， 做到幾個，而同時嗰個工作上面亦都有個轉變，就由一個中環去咗灣仔， 係 灣仔個發展好啲嘅就係做華潤集團啊， 哇， 德信行啊， 係係 做一個叫做 shipping 嘅。 是哦，船务文员 系 啊， 好紧要嘅， 喺华润翻工啊， 系哦，喺华润，但系前日先至喺华润大左紧拍，又环片一番咯咁。 系嗰度楼下，我以前成日去嗰度饮茶噶，佢二楼咧有个酒楼噶嘛，唔知嗰阵时系诶新光， 系啦，新光， 新光， 哇，新光咧都系一个年代嘅象征嚟。 同埋嗰阵时华润楼喺个公园有个九龙 兵，九龙 兵啊， 系啊，你都讲过啊，九龙兵侠，嗰阵沙田湾剧团都做过。咁喺沙田做咗一八五年做咗几入沙田咁做咗几年啦， 嗯， 做最后一个戏叫做《沙角月明火炭药》，就系杜国威老师。 沙角月明火炭药，喂，几好喎呢个名， 好嘅，系几讲紧一个社工同一班不良少年嘅 互动啦，大家嘅故事咁 又渗咗一啲情嘅嘢，咁好好嘅， 即系都系阿赌 Sir 写嘅。 咁我做个男主角叫阿莹，好多女仔疯狂噶。套戏里面啫。咁我做埋嗰个我就离开，个事源就系中影剧团请演员。 哦， 咁有个团员就为我好嘅，不如阿 Ben 你去试下咁样。咁佢俾我嗰时其实已经过咗期啦，我好记得系圣诞节噶，圣诞节记唔到嘅。啊咁好啦，我填咗之后，跟住我就喺翻工嘅时候 攞过去， 行过艺术中心 啊， 吓， 从此改变咗我嘅命运。 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再提一次啊，黄色暴雨警告生嘅信号就已经取消咗啦。 但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系去到四点嘅。 系咁啊，听听新闻先啦。转头翻嚟咧，喺收音流程当中咧，继续有袁富华，仲有钟志光喺度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任浩峰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三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是在朝早十一点三十五分发出，持续接近四小时之后取消。房委会公布绿置居新项目位于柴湾柴湾道同埋青衣青红路，分别提供828个同埋2868个单位。柴湾道项目预计2022年第四季入伙，青红路项目预计2023年第三季入伙。房委会的文件表示，策划小组委员会在今月4号的会议已经通过将这两个选址的公屋发展计划转为绿置居项目，在今年推售。柴湾道项目是一座楼高36层的住宅，单位室内楼面面积由151平方尺至到256平方尺不等。青红路项目包含两座建于半地库式停车场上的住宅大厦，各有40个住宅楼层。单位室内楼面面积由152平方尺至到388平方尺不等。医管局昨日和支援职系员工代表会面，商讨薪酬调整方案，双方未能够达成共识。部分员工代表要求所有支援职系员工或一加薪至少12%。消息话，局方会认真考虑员工的要求，包括或一薪酬加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朝早出席完立法会账委会会议之后，被问到医管局是否接纳工会要求或一加薪12%，他说医管局会处理。工会表示收到通知，下午再同医管局管方开会。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投票日，涉嫌向时任特首梁振英投掷三文治，误中在旁边的处理总督察刘永军。吴文远被裁定普通袭击罪成，判囚三星期，他不服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裁定他上诉得席，获撤销控罪和刑期。法官说，在新闻片段中看不到刘永军有半点忧虑被即时袭击，如果他知道三文治根本不会击中他，亦都没有忧虑当场被即时袭击，就不构成普通袭击。判词又说，为什么控方不直接控告上诉人普通袭击梁振英？如果因为梁振英是当时的特首，检控当局要避免传召他作为控方证人，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或者要迁就一个人而作出表面看来不合常理的检控决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中午前后的大骤雨为市区、西贡和大屿山带来超过4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四点。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23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018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8，升1.4；中国平安84.45，升咗2.5仙；建设银行7.13，冇升跌；南方 A 5014.6，跌咗8仙；中国铁塔1.84，升咗3仙；小米集团12.4，跌咗1毫；华夏沪深30045.85，升咗2.5仙。中卫人寿22.4，冇升跌；吉利汽车15.9，升咗5毫；工商银行6.07，升咗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5，日元111.8，瑞士法郎1.005，澳元0.703，加元1.336，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6点，跌129点。港金现价报12,072蚊，升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15，美元卖出1,29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苑；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东山台；观咸道近住英皇书院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山道同埋锦翠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雷轮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了，但路面仍然湿滑，揸车朋友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手下留情，请嚟好戏之人。有请 Ben 哥袁富华。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厌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咁你嗰个船务文员嗰个工作点啊？ 咪 quit 咯，咁佢真系请我嗰时候，我咪 quit 咯。 中英剧团请你咧，其实系可以，即系佢人工系多过船务文员嘅， 唔系多好多噶咋。咁我由一个船务文员转咗做一个全职演员咧，高咗少少嘅。 不过我谂其实咧，因为你中意啊，所以咧，就算你话相同嘅人工，或者甚至乎系低啲啲，你自己系可以搞翻掂你自己嘅生活嘅。我谂你都制。 系，你确定咗自己系中意演戏噶啦，已经系咪啊？ 未噶， 都未嘅， 未噶。咁有中意，但系唔系确定咯。 即系唔系确定话我以后要行呢条路揾食噶啦，咁样。 系啊，嗰个系有一啲虚荣感喺度噶。演员，哇，个个都话你做得好， 系， 哇，有天分，去做。 哇，嗰、那个系有少少冲昏头脑嘅，入中英嘅时候，我做第一个我想死嘅。 点解咧？ 我想死，唔系话真系想去自杀嗰啲。 我知，即 系 好辛苦都想死系嘛？ 重新哇！我觉得自己唔适合做演员咯，做第一个戏。佢哋系一个专业演员要做到嘅嘢，同我一个小子入到去做嘅，完全系两回事嚟嘅。 即系业余同埋职业真系个水准争好远嘅吓。 同样都系攞个剧本，点解佢哋咁快嘅咧，做得咁好咁样嘅咧？咁嗰下先至意识到，原来我自己系未得 嘅。系 系啊，即系呢个我都好感恩，系可能系呢个性自己嘅性格，呢个我自己好想保留佢嘅性格，就系、是、永远都唔好当自己一杯满嘅水。吓、呢个先系最重要的。咁做一个学校巡回，咁又要唱歌，又要成咁。啊，仲有啊，我对手系我好好嘅朋友妹啊，莫善如啊，佢做我个女，佢哋个咧做得好轻松，做得我做到好紧张，好做咗成个 tour 几廿场都做得唔好。 系。 唔好啦，签咗约咁啊，一年咁啊做埋佢咯，咁啲硬颈脾气又出嚟啦，冇理由唔得嘅，咪勤力啲咯。同样大家都系攞个剧本，点解佢会做到咁样？咁冇我揾我都喺度睇佢哋做咯。尤其是李振洲，我睇佢点解佢可以做同一个剧本，因为佢嗰个剧本冇同我冇唔同噶，系咪？咁咪睇下佢点做咯。啊，原来可以咁样做噶，可以咁样，佢台词可以咁样讲噶。咁慢慢就喺呢度将勤补拙咯。因为冇读过嘛，完全冇读。 系啦，因为你系 你都真系自己自摸翻嚟啊，即系所谓嗰种技巧。 哇，你都好 自己摸索。你真系即系冇一个叫做名师去打通你任督二脉噶嘛？ 系啊，同埋有一个好吊诡嘅，嗰阵时同我哋一齐入剧团嘅有陈永泉啦，张达明啦， 哦，达明都系嘅，系啊系啊， 我哋同一届入嘅，同一届入嘅，佢哋系第一届演艺学院毕业生，咁我系一个非学院派嘅，唔系话夹硬要将佢分党分派，唔系，而系嗰阵时艺术总监高本立都有讲过话，有三个位，我唔想全部用晒演艺学院出嚟嘅，我要将个资源分开啲，咁我都系蒙查查嘅。咁嗰时，我系一个冇受过学院嘅洗礼嘅 演员 ，所以条路系难行啲嘅。 嗯， 但系好彩，佢哋好肯帮我啦。咁喺佢哋身上揾到好多高本立先生点样同佢哋 work 嘅一啲方法。唔笨书咯，佢一年啫嘛，死就死咯。咁咪就尽嗰一年嘅时间就系、是。好努力好勤力咁去睇，又搵啲书睇呀、又问下佢哋呀。咁佢哋又好好㗎，真係会同你讲㗎。你问到佢一定会同你讲㗎、就算唔问佢见到你嘅时候佢都同你讲呀，讨论一下咁系乜嘢。就呢啲情况咁样去。 慢慢成长啦。 慢慢成长。 係。 其实嗰一年都唔系叫做成好小步㗎啫、成咩长呢，即系一个演员嘅路咁漫长，你嗰一两年、嗰几年算咩成长嘅？系咪？你我要去，所以你头先好早问我系咪确定自己中意做戏？ 系， 其实就系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嗰个系真系唔系吹水嘅，即系唔系话好门面去讲嗰样嘢，系一个我人生一个写照。 即系金马奖个感言， 系啊，一个写照嚟。真系做咗咁多年啦，六年啦，我三十岁，我要确定自己一啲方向。咁头先讲咗，我啱入团，跟住想死啦，咁啊挨咗嗰一年，但系觉得哇，我都挨到，一路做落去，叫做上手啲啦，叫做再做到一个专业演员一啲皮毛嘅嘢啦，咁啊应付得到啦。做咗六年啦，三十岁啦，你系咪真系想继续做呢样嘢咧？你又好似冇乜成就，冇乜成就嘅原因就系、是。你睇唔清前面嘅方向，我究竟系咪要做呢一样嘢咧？将来可能乜嘢都冇嘅，你可能你又买唔到楼，万一有一日剧团要你嘅时候，你做乜嘢咧？你做翻啲咩工作咧？除咗识做嘢嘅时候，你冇嘢识做嘅咯。 同埋翻唔到去做 shipping 嘅啦， 系啊，翻唔到 咗咁耐， 可能你电脑都唔识用嘅时候，你 shipping 咩屏啫？ 系啊， 系嘛？地图英文，地图英 文 shipping 咩屏？ 咁我想知咧，完咗即系一年中英啦，跟住之后佢系咪继续签你噶？ 同你做嘅，你冇乜大冇乜嘢大赛又或者乜嘢？ 因为培养一个演员不是一年两年之间的事， 除非你放弃就冇得讲啦。 除非你放弃冇得讲。 啊 ，OK OK。 除非又或者你犯咗啲好大嘅错误啦， 系 你嘅 discipline 唔好啦， 即系纪律唔好嘅， 纪律唔好啦，咁就会 系。咁即系话你喺嗰头六年，你突然间谂啊，我好似冇乜成就嘅嗰段时间，其实都系喺中英嘅。 系啊， 系。 问我风向，不理吹哪一面。我只决心步向着前面，问我几高，不理山有几高，我只知我信念比天高，踏每步每步我亦觉得心更起劲，那样冷雨冷风迫使我不定，让我自信自信在压迫下，我越冷静冲开了流云，闪过万支箭，然后我定会高居云层取得声势。问我天意，不理天意怎定，我深信是这双手来定。问我温情，不理差坏与好，我只信努力能作命令。问我几高，不理山有几高，我只知我信念比天高，但每步每步我亦觉得心更起劲，那样冷雨冷风迫使我不停，让我自信自信在压迫下，我越冷静开了流云，点过万支箭，然后我定会高居云层取得胜地。 谂啦，震荡完啦，咩令你继续行落去呢？ 咪头先讲咗咯，我真系唔知做啲乜嘢啊！我中意做演员，咁又觉得又可以。而家回顾翻，梗系知道嗰六年系好小儿科嘅嘢嚟。 系 作为一个出名一个演员，演艺学院都要读四年啦。读完四年唔系话你得啊嘛，而系话你开始认识自己，然后再出去一个更大嘅世界去继续学习啊嘛。 嗯， 系嘛，有个好好嘅方向，你继续学习啊嘛。 嗯， 系嘛，咁啊六年咪就系咁样嚟咯。 系 迫使我好现实嘅就系我唔知做乜嘢。咪继续做演员咯，立定一个志向咪做演员咯。不过我要有个方向，点样去做，用几时间去做咯。 咁一路就喺剧情嗰度继续发展啦。 但系我走过噶，我因为我做咗十年八八年，做到九八年走噶。 系 九八年嘅时候，啱啱嗰阵时就系要。 咦，九八年拍电影未啊？嗰阵时拍紧噶咯。 你留唔留意到嗰阵时有啲咩事啊？九八年， 九八年金融风暴， 我和春天有个人杀咗出嚟， 系、 去到一个好好嘅，好似舞台剧出咗嚟一个好好嘅回响。咁跟住阿高志森先生就会继续又再拍《人间有情》啊，诸如此类嘅嘢， 伴我同行啊， 系啦。同埋嗰阵时又啱啱又。攞咗人生唯一一个奖就系、是、最佳男配角奖，十年啦，系咪出去闯下咧？就想出去闯下，闯下又做下其他嘅舞台剧啦。 嗯， 拍咗《人間有情》啦，仲有一個嘅 《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啦，《南海十三郎》好少啫。咁跟住試下 freelance 去做，跟住做 freelance 又拍咗《喜劇之王》啦，1999年。 即係嗰個就係你離開中英之後， 如果唔係冇得拍嘅。如果唔 係，你淨係可以演中英嘅劇嘅啫。 佢可以出去拍，但係你冇咁嘅時間。 哦， 因為一路都要排啊，演啊排啊， 好難夾到時間嘅。但係唔係好如意啊，焦頭爛額係真。 即係你意思做 freelance 嘅時候？ 係啊，焦頭爛額。咁 因為 未 ready 好離開個 comfort zone，即係嗰個好舒適嘅地帶。你覺得自己好似得，所以去。其實嗰時咪30歲。同40歲之間嘅一個關口，你覺得自己得，哇！嗰度沉得好緊要就係，原來出到去乜嘢都唔係，人哋又唔識你，係嘛？你做嘢係咪真係好叻咧？又未必係，係嘛？你覺得自己叻啫，咁人哋眼中唔係咁樣睇啊嘛，係嘛？去到一個商業社會嘅時候，人哋做乜一定要用你啫？你邊個啫？咩啊？嚇！最佳男配角獎劇協啊？咩啊？咩嚟噶咁样？会有咁嘅情况？你又唔熟悉电影嘅运作，镜头点样你又唔知，你又甩唔到你自己一啲舞台上边嘅嘢。好啦，去做舞台嘅时候，你又唔系咁出类拔萃，系嘛？又唔系咁独当一面嘅时候，所以好焦头烂额嘅嗰阵时。 微雨里再次进入这巴山，永留雨里看着你的眼。重张开心中一片诗意空间，看破了这个世界一切聚散。微雨里再次转动这白山，转成每次结聚与分散。人生的悲欢总与心中相反，人来来回回常常原地往返。难忘你的真情，我的真情，每点温柔记忆一生都不空泛。求明了是这雨伞季节总未冷，人仍然苦苦等爱恋的浮华。寻回你的真情，我的真情，每点温柔甘于一世伴你平淡。求明了在这冷冷世界我心未冷，情留人间一生爱未会。 几长时间啊？呢个所谓 几年咯， 低潮嘅时间。咁你的心情系点嘅嗰阵时？ 冇乜嘢嘅。 哦，即系你又挺得过去嘅。 开心先揾乜嘢？ 咁系咪咩都接啊？喺嗰个期间 系咩嘢都接？ 乜嘢？即系总之有嘢做就做啦。 系啊，系啊，有嘢做。 呢个都好正常嘅一种心态嚟嘅，我觉得吓。 甚至乎嗰阵时系谂过，因为我好中意玩电脑啊嘛。咁嗰阵时你谂下，98年嗰阵时，Internet。嗰陣時啲 modem 都仲用緊 56K 嗰啲， 係 BB 聲嗰啲嘛。 咁我自己玩，我可以建構到一個 internet。 我自己啊？ 係啊，即係幾部電腦連埋一齊咁樣啫嘛。咁樣你有個 router 咁就得噶啦，咁樣咁就通到噶啦嘛。咁曾經見過想學啊，想再學多啲嘅時候，可唔可以？在演员以外再学多一些，就找了一间，有人介绍我去一间这些，就是 set up 这些 internet 的公司去问，这样他请我啊， 是 是啊，他请我，同埋那个人工都 OK 的，但是我又好神就太坦白了，跟他讲的话我想问一下那个工作时间是什么，我又要排戏啊什么那些这样，那他哦这样可能做到有时要做掂晒啲嘢先要得㗎喎，咁所以就冇做到 喎。喔爭啲轉埋行喎。 爭啲轉埋。如果呢個爭啲，我講返轉頭，我爭啲做咗警察㗎。 喔要做下又要警察㗎咩？ 係幾時嘅事呀？ 咪就係啱啱轉做全職演員嘅時候。 喔即係 啱啱佢喺中環返工做 boy 嘅時候囉。即係做緊業餘劇社嘅時候囉。我考過警察 㗎。 入晒去就打晒驗晒身打。 即係體檢呀嗰啲體能呀。 就得噶啦，但系最後驗身嗰關咧，佢話我耳膜穿咗窿，我自己都唔知 道。竟然 係啊，呢個好有趣噶。 係啊， 係啊，佢初頭見我醫生都話唔到主意噶，咁跟住佢寫資料見個主任醫生，主任醫生一見我嘅時候就講：喂，你冇可能聽到嘢噶噃。等我聽到嘢啊！我係聽到嘢，因為第一個嗰個驗嘅時候咧，佢點樣測試我咧？佢真係揾隻手遮住同我講，又細細聲講嘢，跟住咁我又聽到啊，我又講到啊，叫 你而家都聽到㗎。 系啊，唔系我而家补翻， 我真系穿咗嘅，肩穿咗嘅， 因为佢哋照噶嘛， 哦， 照噶嘛，冇可能听到嘢噶，咁啊真系再照我一次，系个耳膜真系穿咗个窿，冇办法啦咁。喂，嗰时人工高福利好嘛， 难知 啊，而家都系噶， 系嘛，同埋仲有啲朋友做，只要你肯勤力读下书、读下 law， 咁你好容易考到， 再上啦， 再上啊嘛。跟住好得啊个人， 即系好大打击攰啊，咁 真系大打击噶。跟住几好就我真系行翻去警员招募处嗰度问啊，唔知唔系去到出去咁啊，你唔得啊，咁个师姐都好啊，你唔得。嗱，你而家去排期，你去政府医院排期补翻个耳膜，佢跟翻呢个 file 咧就再验一次身就得噶啦。咁啊， 系咯，佢可以补翻再噶嘛，系 啦。咁去正医院排期。排到第年喎， 系啊系啊系啊， 边有冇钱去私家医院做手术啫？系嘛，排到第年，仲好笑啊！排到差唔多到你去做手术嘅时候咧，跟住医院打嚟，喂，有个病人咧，好似急需要呢个病床，你可唔可以让咗出嚟先？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横掂我嗰度都已经过晒期噶啦嘛。 系， 咁就呢个就系八五年入沙条黑剧团之前发生嘅事。 系， 咁补翻嘅时候都过咗咯。 系， 咁又搬屋咯，咁咪。呢、這个我觉得是一个人生一个临界点嚟， 如果咪真系变咗 Ben Sir 啦， 系啊，真系变咗 Ben Sir 嗰阵时，讲翻转头嗰个又系一个临界点啦。如果我入咗去做转翻行，立定决心算啦，我唔做演员嘅时候， 做整电脑 师， 系、 啊、一个 internet 啊，即系网络工程师啊，咁样都唔定。 命途满是突失分界线，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增醒心是长远。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癫，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 有今天共明天。成败不去算。 好啦，喺佢呢个人生嘅交叉点当中啊，点样行行下就行咗去喜剧之王呢？ 嗯， 听日会讲啦。 喜剧之王真系大把嘢问啊， 系好 问十集都得啊。 咁啊，一阵间翻嚟咧， 搞啲咩咧？ 阿小三坐喺度噶啦， 系 睇下开唔开佢嗰饭先。 问到医管局是否占立工会要求划一加薪 12%， 他说医管局会处理。工会表示收到通知，下午再和医管局管方开会。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批准日产前董事长郭恩的保释申请之后，郭恩下午离开东京的扣留所。郭恩离开扣留所的时候戴上口罩和帽子。郭恩应法院要求支付近900万美元的保释金，结束超过100日的扣留。其他保释条件包括是住所将会被限制在东京都内，限制接触涉案人员和不得离开日本，住宅出入口设置监视录影。郭恩现时仍然是日产汽车董事，他被控截至2017年财政年度的最近三个年度，在有价证券报告上小报薪酬42亿日元，以及触犯公司法的特别渎职罪，去年11月起被扣留。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中午前后的大骤雨为市区、西贡和大屿山带来超过4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五点。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25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0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元，升了6毫。中国平安84.45元，升了2.5毫。建设银行7.12元冇升跌。南方 A 五十14.62元跌了6仙。中国铁塔1.86元升了4仙。华夏沪深30045.9元升了3毫。小米集团12.36元跌了1.2毫。中国人寿22.35元跌了5仙。吉利汽车15.82元升了4毫2。中国恒大26.2元升了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315，瑞士法郎7.812，澳元5.523，加元5.875，新西兰元5.323，欧元8.8729。每百日元对港元7.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6点，跌129点。港金现价报12072元，升了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9.14美元，卖出128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ex 讲单意外先啦，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对开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龙尾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咁就系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对开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噶，龙尾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 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开始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院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军营。另外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城景国际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过栏。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在适当的时候拍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压。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有人话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是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骚动音乐，骚动许廷铿。 苏老师，其实佢我一开始嚟上头几堂，我已经喺一个地方都好哭噶啦。嗰阵时啱啱遇着到一啲，嗰阵时觉得好大嘅问题啦。嗰次之后，我哋练歌嘅过程咧，我哋会讲好多歌嘅情绪啊，或者攞自己心入边嘅边一块去摆落去呢只歌度啊。 今个星期，骚动音乐会跟实许廷铿同佢嘅团队睇下一个音乐会嘅准备功夫噶。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念琼骚动音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系咩人就会有咩路行出嚟。 主音阿 Wen 话，今次作品佢其中一个启发灵感咧，就系源自一首佢好喜欢嘅歌入边嘅一句歌词。Beatles 嘅 Across the Universe 入边嘅一句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到今天佢放落自己 band 嘅领悟咧，就系价值观守护得好，就会有一条啱嘅路出现。祝福阿 Wen， 填词阿 Wen 如老。Nowhere Boys 監製是謝國維，今日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二十位 Nowhere Boys 自旅途中的我。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阿鐘哥報個時先啊！亚洲时间几点啊？而家 由我报时， 系啊， 亚洲时间十六点十二分零六，即系下昼四点十二分零九秒。 好嘢！嗱，啲听众啊，好期待今日咧，我哋即系请阿钟哥上嚟啊，钟仔哥上嚟玩咩咧？ 咁啊，咁啊，如果系玩小三嘅话咧，就应该系出咗小三个 opening 啦。 冇错， 而家哎呀， 系阿钟仔哥话咧。慢一慢關注先， 系 啦，我哋反而咧就想 或者下個禮拜六出都 都可以嘅。小三咧就 唔係下放出嚟嘅， 多謝大家捧場啦。咁啊，但係都要慢慢去研究一下啦，一定有機會嘅。 係 好啊， 仲要記住 留意住下个礼拜六， 一定有机会啦。咁啊，又食翻个一字啦。 系啦， 嗱，今日咧，我哋嗱呢个礼拜由于阿一哥唔喺度啦，我哋就即系有好多咧巧立名目，用个一字咧起题嘅一啲嘅作诶一个一啲嘅题目嘅。咁啊，一咧，我谂起啊，因为我头先一路喺个麦后都讲翻好多以前做电台嘅嘢啦。咁啊，嗱，即系问翻阿钟志光前辈啦。你第一日做节目，你系做咩节目嘅咧？第一日做节目系啦。 第一日咧就系冇节目做。因为呢我其实我就喺另一个电台啦，因为我做电台先㗎嘛。咁第一日呢返去观察㗎啫。观察㗎啫，即係睇人哋嘅流程啦。咁我记得係我返工嘅第一日呢，应该係正式返工嘅礼拜五嚟嘅。所以未到我做嘅。咁跟住嗰礼拜一呢就做啦。 喔、哦、 那个节目呢做咩呢，叫做睇彈雷達網。 哦，第一禮已經係睇彈雷達網。 其實睇彈雷達網呢個節目咧，我係即係接手做嘅。係，當時何文光做開嘅。 哦，咁佢要去講馬。 係啦，佢做埋嗰個節目咧，由禮拜一開始就我接手做。 哦， 咁而第一次錄音就好緊張啦，咁同埋自己寫稿啦，咁寫定曬啲稿咧就落去錄。咁雖然短短幾分鐘啦，咁就都即係戰戰兢兢㗎，第一次。 係係。你記唔記得你有報導啲乜嘢體育新聞啊？嗰陣時。 单系咩啊？ 甲组足球联赛嗰啲啊？ 唔系，我记得比较大型咧。我第一日入行报比较大型嘅运动就系张德培攞呢个法网冠军。 哇！咦，咁啊，即系 六月头啊？ 唔系八几年？ 八九年？ 八九系啊， 八九年 系啊。嗰阵时我记得我读紧中三，我好记得嘅。 系啊， 系啊，好记得。 阿卢字头个牌子咪就系咁样响咗咯。 要啲阿伯啊嘛。 系阿伯啊，阿伯就叫咁样横空出世咗。 就走去访问当时网球总会嘅一个何维伊。嘅醫生嚟嘅，咁啊何醫，我哋叫何醫啊，咁啊佢好好啊，咁樣解釋啊，咁同埋我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有自己有啲諗法嘅，咁我希望因為本來就日日都係讀下新聞啊，咁如果我用新聞嘅角度去讀咧，就似乎同新聞報告冇乜分別啦，咁所以我就自己設計，希望咧用一啲輕鬆啲啊，或者係將啲廣東話帶入去啊，咁嘅喎，佢打到咁樣，又點咧？你新聞報導你唔會噶嘛， 即係講丟時嘅要講， 類似啦，即係第一個咁啦。第二個咧，我就當時俾咗自己一個嘅要求，就係話每日都要有一段係即場錄音嘅。 哦， 即系外勤嘅嘢，外勤嘅嘢，即系即场录音，唔系话又翻嚟录音。嗱，通常我哋就咁报道啦，就咁报道啦。但我希望每一日咧，都系有一段系出边嘅录音声带翻嚟， 譬如 去 记招 啊，去因为某个议题去做一啲嘅访问啊，咁样嘅。咁我就好高兴咧，即系呢个节目到最后一日为止咧，我都系达到呢一个目的。 哇，每 日 都 有一段。 哇， 咁嗱，当然有时咧就唔系话日日出去。有时咧就预备定，我知道有啲咩啦。譬如我举例咧，当时足球咁样啦，咁郭家明要带队去打世界杯外围赛啦，咁我预先同佢做咗啲嘅访问，咁喺嗰个时候出咯。 哦，即系可能隔开三日。 系啦，有少少制作啦，就唔系话日日拎住个稿去读当日嘅新闻咯。 哦，睇下雷德网系几点钟做噶？ 出街系晏昼六点几嘅，我印象。 即系新闻后咁样， 新闻 哦咁样嘅， 系你自己一个人啊？ 一个人噶咋，一个人噶咋。 咦，但系嗰阵唔系话。杨美琪有帮手做。 杨美琪咧就系嗱，应该咁讲，应该系体坛雷达网完咗之后咧，就叫体坛双子星。 哦， 就 双 子星者咧就系我同埋杨美琪。 哦， 明唔明先？咁系两个节目嚟嘅。 两个节目嚟噶。 哦，即系冇咗体坛雷达网就变咗做体坛双 子 星。 咁啊，体坛双子星唔做之后咧，就转咗个叫做超时空洞感。 吓， 咁超时空洞感 个名 做咗好短时间咧。就跟住因為要做香港呢分鐘啊，咁我哋抽曬去做香港呢分鐘啦。咁超時空洞感又好笑咧，又唔係笑嘅，即係其實好犀利啊！我真係完全大開眼界咧。咁當時要話嗱你體壇雷達網體壇雙子星唔做噶啦。咁應該我印象咧係90年嘅亞運之後， 哦、 即係我哋去完亞運翻嚟咧 就唔做啦， 係啦，開個新節目。 嗰陣電台都有派你哋去亞運。 有啊， 哦、 有啊， 大堆頭喎、啊、呢、 這個。OK 㗎，OK 㗎。咁咧，咁當時咧就要諗個節目名啦。咁啊～九哥黄铁雄就 系 我即系直属上司， 诶嗰阵我都系， 系嘛，咁要问阿九哥改个名啦，咁啊拗晒头改咩咧？我好记得喺写字楼，九哥，今日礼拜几啊？礼拜三，得攞张报纸嚟，三攞报纸嚟， 我知啊， 马名， 喂，好有用， 系啊， 马经，你都讲笑、 啊，真系啊，真系好嘢， 因为佢好多四字成语噶嘛， 系啊，就系咁样就夺咗超时空动感呢、這个节目名。 等阵先，马名冇五个名，五个字喎， 两几只马 加啲啊嘛。 咁系边只马名啊？知唔知？ 记得啦，呢、這个就即系呢个，因为我哋僆嚟噶嘛，冇得睇噶嘛。 可能有一只叫超时空，另外一只叫做动感， 又或者佢 新星啊， 系啦系啦， 又或者系改啲啦。嗱，呢个咧就系录制节目啦。咁你讲到第一次咧，就喺电台。做 live 節目我都好有印象，咁係因為入行冇幾耐啊，咁其實嗰次咧就因為係嗱我做體育啦，即係入去完全冇做其他嘢啦，咁體育咧嗰年咧香港隊就去印尼打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喺印尼打嘅，咁啊係啦，咁阿叔啊佢哋咧就去現場廣播啊，咁我當時啊即係未冇資格去啦，唔係即係咁遲入嚟都唔預咗我去啦，咁但我要留守喺香港，咁佢就俾呢個時段咧，係佢哋打完波之後咧，我就喺香港做一個鐘頭嘅 live 節目直播，咁我就請咗當時香港隊其中一個香港好有名嘅教練叫黎新祥先生。就帮我一起咧，就是、 分析翻啊，头先嗰场波啦。 你哋有冇得睇定系斋听啊？冇 得听噶咋， 我就住斋幻想。 听住唔系嗱，听住知道晒战情。咁我哋个重点就系话，香港队今日输咗，点解输咧？阿黎翔，你个睇法系点咧？香港队嘅问题咩咧？咁啊，去做一个钟。咁好有印象咧，第一次做，完全唔知咩叫 jingle 都唔知嘅。 系。 咁我但系我谂， 我哋都冇嘅本节目冇乜 jingle 系嘛？ 咁啊，唯 一有小三嗰个， 即系都要呢啲嘅，咁系唔识嘅。咁啊，自己晏昼咧翻去又冇人帮，咁咧就搞下搞下啦。好彩咧撞到个肥佬， 系， 就当时肥仔，而家肥佬啊，嗰叫 Billy。 哦， 卢锦平先生 系啦，好劲噶嘛， 拔 刀相助，完成到。如果唔系，我真系。即係踢曬腳啊！真係 係係咁嗰日個節目就你哋兩個就吹一粒鐘咯，真係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仲有一個問題咧，本來你話喂封煙咪得咯，咁但係因為冇人啦，因為全部去曬 走曬去印尼， 去曬印尼啊，冇人同你聽電話啊，所以即係都封煙都做唔到啊，即係唯有自己做咯。呢個就第一次做 live 嘅， 但 係 一個鐘頭裡面你哋吹曬，即係雖然中間有嗰啲廣告時間啫，冇播歌， 冇啊，唔識播歌啊，邊度敢播歌啊？ 咪先，但係咁多嘢可以講啊！ 咁拉拉扯扯啦，咁又大步攬過啦。 喂，我覺得好難啊，因為嗱， 好難嘅。 你睇嗰場波都有得講啊，冇得睇噶嘛。 冇睇你要聽翻， 聽翻阿叔講。雖然阿叔就講得好攰型佢聲啫，咁但你都要估翻嗰場波，譬如話佢俾人撬低咗嗰下撬。 我哋又冇講得咁細節嘅，即係呢個咧就避重就輕，我哋就冇辦法講翻當時邊個波邊個環境，但係講個大形勢， 即係講下戰術啦， 係啦戰術啦嚇。咁啊，佢而家呢場波輸或者後衞咁樣打法啱唔啱咧？或者係香港隊係咪點樣變咧？個出路係點咧？即係講呢啲大題目咯。咁啊，現場就都幾緊張嘅，比錄更加緊張啦，係咪？ 哦，係。 咁但係現場有好處喎。即係做完就走得喎， 錯咗你唔使再錄翻，唔使心掛掛， 錯 又最多俾人鬧嘅啫，係乜嘢嘅係。咁啊嗱，我哋就一路即係聽眾就好即係喜愛呢個音樂小三啊。咁你第一首喺你廣播界播嘅歌，大約記得邊首咧？ 好老實講。我喺電台嘅歲月唔係太長，咁我喺電台做咗三年到啦， 即係 上台做咗三年啦。咁主要都係開始做體育節目啦，跟住又有機會啊，奇雁玲阿琪姐咧，俾機會我去做廣播劇啦。咁跟住就做一啲我記得暑期咧就同阿楊美琪做過一啲嘅暑期嘅節目嘅。咁跟住咧又做咗香港呢分鐘啊，咩朝早呢分鐘咧。咁喺個過程當中咧。我係完全冇接觸過音樂節目嘅， 哎呀， 我報過交通添㗎， 即係報交通， 直升機報交通， 係啊，嗰陣馬路之有係搭直升機， 天使 係馬路天使 ，sorry， 嗰個年代我好犀利㗎， 我好記得咧，地鐵咧有賣廣告咧，嗰啲燈箱廣告真係影住架直升機就話馬路天使唔知點樣咧，就係喺個高空同你去數個龍尾有幾架車， 原來真㗎， 係 啊，係 真㗎， 喂，唔係自吹自擂啊，我嗰段時間啊。搭直升機多過搭地鐵啊！ 驚唔驚啊？咁你搭直升機？ 驚，唔驚。不過咁有少少嘅，你話驚唔驚咧？有，我試過一次咧，因為佢幾大霧啊，唔飛得啦。咁嗰咧就介乎飛得與唔飛咧，個機師都飛啦。咁跟住咧，佢就飛到去呢個獅子山。 贴住个狮子山顶、哎，哇，都几惊噶，摆下摆下，同埋我睇到原来狮子山个山顶咧，我从未上过去噶、啊，但原来我可以睇到佢系有啲栏杆喺度咧，俾你做扶手嘅， 哦， 咁啊咁近距离睇到啊， 哇，系咪你好眼啊？ 唔系，我都冇戴望远镜，但系真系即系几贴近下噶，咁嗰、那个经历过呢啲啦，咁但系咧喺电台咧系呢、這个音乐节目。冇做过， 即系你冇做过，一切从嗰度开始嘅， 乜都冇啊！因为你知嗰阵咧，佢哋全部都系即系大师名家嚟噶嘛，系咪先？ 哦，咁啊，就算系一切嗰啲咧，颜 联 武，冇错，系啊，系啊， 一个周美欣，系嘛，全部都系顶尖而做音乐嘅，几时轮到我哋啊？其实我好想做噶， 系， 不过咁，终于咧就有机会啦， 唔方便讲， 终于有机会啦。嗱，我播咗第一首歌咧。就其實原來咧喺我個即係如果叫做呢個娛樂演藝生涯嚟講，原來都好遲先播，咁啊就係呢首啦。 惜别此去梦难觅，再逢何时何地？ 一曲相思春逝去，梦里有梦重聚。回首看君别去，会别再何地？ 情伤悲， 今宵一别，只怕再难 忘。爱人逢异地。 呢首咧就系我喺电台咧第一首嘅音乐节目播嘅歌啦。 哇！呢首劲喎， 大女，离 歌大女 喺边度出咧？就系喺音乐小三啦。 系啊， 咁啊就嚟到呢个位置。 系啊，第一歌都嚟呢边啦。 系啊， 几廿年后嘅。 咁啊，其实咧即系我都讲啦，系因为之前一路冇做音乐节目，其实我真系好想有几样嘅，即系呢个工种入边咧，嗱配音我好想做， 系 未做过。 你都未做过啊？ 我未做过噶。 但系你冇话，完全未啊，真系。 正式嘅即係好似電視配音，即係電影嘅配音，即係佢錄完之後要我幫佢再配嗰啲就試過。 但 你真係咧完全咪嘴嗰啲咧， 即係扮下動物啦， 配電視劇啊嗰啲，我好想配嘅。咁其餘咧，我記得當日你做小三，唔係小三，即係有一日你有兩首 梁禮勤做小三，哎呀，爆！ 有個兩首準備啦，個時間出唔到啊，準備兩首歌，其實準備咗首歌咧係都好想播嘅。係啊，咁既然今日有機會咧，當日播唔到，而家播啊！徐志摩呢、這个新诗咧，真系冇得顶嘅，加上陈秋华嘅演绎 ，perfect， 好嘢，好鬼有 style 啊，真系。 我是天空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我是欢喜。在转瞬间 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你边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 正啊！嗱，陈秋霞嘅演绎咧，除咗 perfect 之外咧，我真系谂唔到第二个形容词嚟形容啦。徐志摩呢首新诗咧，当然系写得靓啦。不过对于我嚟讲，我早前都讲过啦，因为诗词嘅嘢咧，我对于新诗真系好含糊、好模糊，都唔知佢、即系如果讲用文学嚟讲咧，新诗真系唔系我杯茶，我唔识噶，系我唔识噶。但喺我唔识当中。你读呢个偶然咧，我中学读噶，已经哇真系啊！哪个少男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咧？系咪先？哇！一读呢个偶然， 你讲中咗你同埋梁丽勤嘅心声啊！ 系啊， 即 系主持人望住我讲，我即刻怀春啦！ 系头先佢讲话，你系咩？你系小三啊？佢话 系啊， 爆咗好多嘢出嚟啊！系喂，咁你当年就冇播过呢啲歌噶啦？完 冇啊，完全冇。 但系节目中间 到我做啊，你知唔知啊？ 节目中间可能都有啲位要摄一首歌出嚟，嗰啲。就有嘅系嘛，但系就唔系你拣 噶嘛， 唔系你拣。 我做嘛，我同阿周美欣，譬如做香港呢分钟，譬如入去做替更，做呢个 anchor， 咁两个一齐做都播歌嘅时候，周美欣播嘅啫嘛， 系啊， 系啊，所以你系播唔到偶然啦， 播唔到啊， 今日可以还你一个 偶然地，今日播到偶然， 系啊， 哇正啊，嗱多谢今日阿钟哥送我两首歌， 佢好有呢种诗情画意噶，做音乐节目， 好，转头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任浩峰报道新闻。房委会公布绿字居新项目，位于柴湾柴湾道同埋青衣青红路，分别提供828个同埋2868个单位。柴湾道项目预计2022年第四季入伙，青红路项目预计2023年第三季入伙。房委会的文件表示，策划小组委员会在今个月的4号会议已经通过将两个选址的公屋发展计划转为绿置居项目，在今年推售。柴湾道项目是一座楼高36层的住宅，单位室内楼面面积由151平方尺至到256平方尺不等。青红路项目包括两座建于半地库式停车场上面的住宅大厦，各有40个的住宅楼层，单位室内楼面面积是152平方尺至到388平方尺不等。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会见全体港区人大代表。港区人大代表团团长马逢国表示，韩正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讲述在大湾区建设中香港怎样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中央对香港有很多期许，亦都关注怎样令到香港年轻人在湾区有发展平台，将会出台更多的措施支援香港青年人在湾区的发展。 另外一名人大代表谭志源话，韩正提到中央会倾尽政策、财政、人力同埋科研资源，协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强调在培养青年一代的时候，要多和对方接触沟通。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投票日，涉嫌向时任特首梁振英投擲三文治，误中在旁边的处理总督察刘永军。吴文远被裁定普通袭击罪成，判囚三星期，他不服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裁定他上诉得席，获撤销控罪和刑期。法官说，在新闻片段中看不到刘永军有半点的忧虑被即时袭击，如果他知道三文治根本不会击中他，亦都没有忧虑当场被即时袭击，就不构成普通袭击。判词又说，为什么控方不直接控告上诉人普通袭击梁振英，如果因为梁振英是当时的特首，检控当局要避免传召他作为控方证人，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或者要迁就一个人而作出表面睇嚟不合常理的检控决定。医管局昨日和支援职系员工代表会面，商讨薪酬调整方案，双方未能够达成共识。部分员工代表要求所有支援职系员工或一加薪至少12%。消息话，局方会认真考虑员工的要求，包括或一薪酬加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朝早出席完立法会账委会会议之后，被问到医管局是否接纳工会要求或一加薪12%，他说医管局会处理。工会表示收到通知，下午会再同医管局的管方开会。天气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20°C，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0°C，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037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1,14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蚊，升咗6毫；中国平安84.5，升咗3毫；建设银行7.12，冇升跌。南方 A50 14.64，跌咗4仙；中国铁塔1.86，升咗4仙；华夏沪深30045.85，升咗2.5；小米集团12.36，跌咗1.04；中国人寿22.35，跌咗5仙；吉利汽车15.82，升咗4.2；工商银行6.08，升咗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11.84，瑞士法郎1.005，澳元0.703，加元1.337，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6点，跌咗129点。港金现价报12,072蚊，升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51美元，卖出1,288.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跟进翻较早前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第二三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去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苑；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加多利豪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七咸道北东行去洪水方向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兴田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部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窗户为我哋遮风挡雨，梗系要好好保养啦。业主有权同合资格人士讲清楚，净系做强制验窗计划嘅基本工程。觉得报价唔合理，可以上屋宇署网页参考计划嘅标准同指引，亦可以揾其他合资格人士重新报价。验窗修葺选择多，业主有权问清楚。想知多啲，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老婆，我同个仔咧出去买电锯翻嚟啊！ 老公啊，个机仲用得噶噃。 妈咪啊，屋企两把电锯都咁旧又崩噶啦，值得放弃喎。 我仲会买个插头同埋电线。 老公啊，条电线用胶纸黐翻佢咪得咯。 电线都甩晒啦，再用会出事噶，值得放弃啊！ 你哋两个啊，值得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检查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Adrian 傅之日。 咦呢？ 二台通识六十秒。 因为台湾位于亚热带同埋热带之间，受到海洋气候嘅调节同埋不同季候风嘅影响，又有高山峻岭嘅分布，造成唔同气候以及植物环境。喺台湾过去发现嘅巨木当中，除咗部分樟树巨木以及碧绿巨木系香杉之外，其余大多数都系台湾特产嘅红桧。红桧系生长得非常之慢嘅树种。通常在野生状态底下，千年红桧的平均半径每增厚一厘米需时 12.5 年。当然这种生长速度在不同的环境中都会完全不同的。过去在台湾所用的木材当中，桧木是最普通同时亦都是最重要，特别是以前日式的建筑物。因为桧木木材细密细软，容易加工，而且色泽木里都很整齐，所以用途非常广泛。 声音演绎梁学熙， 二台通识六十秒。 阿钟姐报个时先啦， 又系我报啊！而家咧就系晏昼嘅4:40:11， 系 几多度啊？ 20度，相对湿度90%。 系啦，香港呢分钟咧就摄氏20度啊！ 有嘢讲，有嘢讲。 系啦，咁啊，讲埋先，有听众提供啊，应该叫 Hercules 啊，佢就话咧，1988至93年嘅马季入边咧。有一隻马叫超越时空啊，咁啊怀疑咧就头先你讲嗰个节目叫咩名话？ 我谂唔使怀疑啊，呢、這个超时空动感咧，阿九哥就系咁样嚟啦。佢一睇就话呢个名啦咁样。 嗱，咁讲开呢只马咧，好多时佢都会喺咧沙田草地 A 同埋跑马地安妥交跑道嗰度咧，就出战噶。 啊、根据小弟少少咧，即系对赛马嘅皮毛咧，呢只马几得意噶。 中 佢跑到975米，又跑到 2230啊，系啦，2230米。 A 草地嘅。 咁啊，通常都会喺好地或者黏地嗰度出现啊。 由于佢班次要 cut 咗啊，佢咧就一二班咧就落过三班，最后喺二班到咧嗰度就徘徊嘅， 系啦。系啦，咁啊而家咧就已经退役噶啦。咁 佢退役啦。 佢嘅 number 咧就应该系咪嗰啲 number 超越时空。B1073 喎， 系啦，好啦， 系啦， 啊，冇嘢， 哇，啲听众真好嘢，我觉得你哋啊，手下留情嘅听众。 样样都掂嘅，一讲咩佢就有。 系啊，佢哋好懒到 嘅。头先我哋唔系，又唔系咁讲。嗱，头先我哋讲阿何曼心啊，心哥咧，一讲即刻有人摆咗个相上嚟啦。 系啊， 哇，犀利啊！ 好快，大家同时间 人肉搜寻机啊， 系啊， 直情 烂到嘅人偏多嘅，应该系啊，佢阿爸都系 嘅。 系啊，系啊，系。世艺啫， 世艺。个赛马日其实佢都真系好唔得闲啊。 世艺好嘅。嗱，喂，头先我讲咗即系第一次节目啊咁啦，你哋又点啊？ 我讲先啦。其实咧，我第一个做嘅节目咧，系一个。因为我是在电台排队入去的，即是他搞了一个 campaign 咁样嘅嘢。 电台要排队，我就电台厕所要排队嘅啫。 系啊， 我哋做节目都 排队嘅。其实就他有个咩活动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净系讲就系话我请人啊，你想嚟嘅就你嚟见工啦咁样。跟住咧就一路排咧，就好似上次十八楼嗰啲邮票咁啊，排到好高啊。咁跟住咧就排咁排咗入去啦。咁啊试咗两次音之后咧，跟住就入咗嚟啦。咁总之，咁啊入到嚟咧，其实咧我就唔系隶属于一台或者二台。因为当时咧我系 三台啊佢， 唔系我咧就系去咗呢个叫节目发展及广告创作部，即系跟九哥啦。 呢个犀利，呢个搵钱部门啊， 唔系 睇你先摆嗰度嘅啫。 唔系，即系跟阿九哥同埋跟阿杨振耀 先 生，系啦。咁跟住 师傅啊， 哇，咁啊真系好惨噶嗰阵，跟住佢哋啊，喂，佢哋好严。 阿杨生 去 讲你， 因为佢哋好严噶，同埋佢哋要求好高噶， 严师出高徒嘛。 咁跟住好啦，咁但系咧，由于我个底咧，其实就系当时叫做 CRO2。搞嘅呢个 campaign 入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亦都因为呢个 campaign 咧，就开咗个节目，就系喺嗰啲咧歪文讲嘅，我记得嗰阵就系星期六嘅泥巴乱时间，大概就系嗰啲夜晚唔知十点到十一点啊咁上下啦，咁总之或者九至十咁样啦，就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就俾咧喺呢个 campaign 里面 recruit 到嘅一班人入咗嚟电台 train 嘅嗰班人咧， 点解叫泥巴乱咧？ 因为冇人听啦。 哎呀，星期几点至几点啊？ 咩唔知八九至十？ 星期一至五夜晚八至十系嘛？ 啊，去到呢啲位啊！ 哎呀， 你既然咁，我 泥巴乱时间，不如我哋开个环节，叫泥巴乱时间，哎，叫阿歪文帮我哋录。 嗰阵歪文真系话，因为之后系歪文接噶，所以佢系话喺呢个泥巴乱时间嚟啊，咁样嘅。 喂，好啊。 好啦， 多谢威文。 咁然后咧，咁就一个礼拜一次，就每次一个钟咁样啦。咁但系咧 ，total 咧就五个人轮住做噶。咁所以咧，譬如今个礼拜系刘伟恒，下个礼拜就钟志光，再下个礼拜就阿一，跟住就何亨，然之后到我咁样啦。跟住我要轮多五个礼拜先轮到我。 哦，所以就轮住嚟做啦。 轮住系啦，咁你会好饿噶。其实嗱，讲真，嗰阵就真系乜嘢都唔识嘅。咁咧就虽然系一个音乐节目，其实嗱佢冇刻意话音乐节目，总之我俾一个钟头时间你做咗佢啦。咁大家因为嗰个年代其实听歌系好盛行噶嘛，咁听歌亦都系好超嘅一件事嚟噶嘛。咁所以咧，大家都系会集中系做音乐节目嘅，就唔会话我写个剧喺度播啦，冇嘅，冇呢啲嘅。咁跟住咧，虽然系一个叫做音乐节目，大家可能觉得好简单，但系对于一个新人嚟讲咧。你係無從入手，唔知點算好嘅，咁所以嗰陣其實係好驚咯，咁又要自己按 panel 喎，但係就唔識按 panel 噶嘛，咁就淨係識得推自己支麥嗱咁樣。 咁嗰陣時仲有冇唱盤噶？ 有嘅，不過我哋播 CD， 因為你唱盤更加 handle 唔到，係啦。咁跟住咧就我就好驚啦，坐喺度嘅時候已經震曬，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好勁嘅人。嗰人而家都仲係喺嗰邊就做緊一啲好勁嘅嘢，嗰人叫做German。 German 咧就係當時直播室嘅控制員，咁有佢喺度就唔使驚，因為佢知道我哋震咧，但係佢其實佢個人又好 hea 好悠閒咁樣喎，其實佢已經係一眼關七㗎啦。咁跟住咧，我就淨係識推自己支麥講嘢，講完嘢之後即刻收自己支麥。我係完同埋我識得撳 CD 機，但我唔識得推 CD 機個飛打㗎喎，因為你好唔熟份 panel 嘅，咁咧所以咧所有嘢都係German 幫我救嘅所有嘢，咁我好記得嗰陣咧就即係死炒爛炒咧，炒咗好多歌出嚟播咧，就係我自己好中意嘅歌，但係就未必係條街嘅人需要嘅歌，咁但係唔理啦。咁其中一首我好記得我自己揀咗出嚟播嘅歌咧係呢首，係你啦。一位女歌手嘅歌， 哎呀，好劲喎，彭玲啊， 冇错， 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啊， 系啦，嗰阵系啱啱彭玲出道冇耐嗰啲时间，我觉得喂呢首歌好好听，但系好听在咩地方咧？唔识讲嘅，总之就系个节奏好好听咯，佢系属于一点样类型嘅歌咧？唔知道，总之播咗先算。 taste 啊呢首歌，起码你有林海峰咁嘅 taste 啊！ 喂，你觉唔觉得咧 ？Cass 把声系唔同咗， 好唔同， 系啊！呢、 這 个系好自恋嗰啲 啊，真系呢首好啊！ 彭羚嘅《寻觅在兜转的一生》，咁同埋咧，仲有另外一首我好记得嘅，就系、是、冬季来的女人啊、 哦，即 系阿 益 廉同埋王杰，系啦。点解会播咧？就是、因为嗰阵咧，系讲。讲咩啊？讲买炮仗系啦，讲细个买炮仗，嗰个炮仗阿姨咧就 是、 冬天先嚟噶嘛，因为你新年炮仗，所以懒系讲啲嘢，懒系咁样食咯，真系好记得嘅呢首歌。 系好啦，咁啊， 到你 到我啦。咪首先多谢各位听众啊，而家去帮大家似乎已经确立咗啦， 黎巴 嫩时间呢个名字走唔甩啦。 真系多谢 Y 文， 同埋佢话张文成日俾远南玩系噶，我知噶，佢话大髀嘛系啊。系啊，我哋之前访问过彭嘉丽，问过佢关于张明嘅嘢添，有机会问一下先。 张明好中意彭嘉丽，系啊， 好啊， 真你唔记得？ 好啊，到我啦。咁我有两个年代嘅第一次做节目嘅，咁喺美国做嗰啲业余 DJ 嘅年代，咁嗰个咧就嗰、那个要讲长少少嘅，因为既然大家都系我哋都系吓、啊，即系同出一个家啦吓，咁啊讲讲嗰个机构嘅一件事，因为咧有少少音乐相承嘅，咁我就系点样翻嚟做节目嘅咧，咁啊。有聽沙流程都聽眾都約略但都知啦，咁我總之喺外國就做咗幾年嗰啲華人電台嘅 DJ， 咁翻到嚟香港咧畢業咧，咁我就即係嚇覺得自己有經驗啦，咁我就周圍去即係記錄音帶咧，就希望咧可以入到去香港嘅電、香港電，因為我覺得咧廣東話咧。就香港嘅電台係最勁噶啦，即係如果喺世界各地啊，咁你我唔識講國語咁啊，如果唔係就去台灣啦，咁但係華人嘅電台咧，我覺得即係講廣東話嘅一定係香港嘅嗰幾間電台噶啦， 正確 係啦，咁我就翻嚟挑戰啦，咁啊周圍去聲錄音帶啦，咁啊直至到我仲記得我7月3號翻香港嘅1997年，咁啊直至到7月， 哎呀你睇唔到回歸係， 我買唔到機票嘛，係 啊係 啊，咁啊跟住咧我就7月28號就收到電話。咁啊，因为我其实得一个月嘅钱用嘅啫， 系， 即系我问咗阿爸攞咗少少钱，咁啊，如果我一个月搵唔到工咧，我就去搵银行工噶啦，咁样样，咁 打劫银行啊， 系啦， 都好都系 又唔又唔够姜系啦，咁我就收到电话，咁啊就去见工啦，咁当时咧就应该系李碧心小姐、 哦、 就见我嘅 一台 嘅啊，系咪咧？系碧心定系另外有一位 碧心系一台咯， 一台啦，好似一台嘅，咁啊总之有见工啦，咁啊。 今日讲咗一大抽嗰啲理念啊，你入你对电台点啊？梗系写广播剧啦， 一定系问呢啲问题。 系咁，我就话我写咗好多剧本噶，冇想睇咁大答啊，睇唔住就摆低啦咁样样。咁跟住好快，我记得隔咗一日，29号就收到电话，你30号翻嚟跟 panel 啦，7月30号。咁啊，你要见，因为咧，我哋想你马上咧就开咪，就做一切从嗰度开始，就31号就要做噶啦。咁我后来就知道，好似有个同事走咗咁样样，佢要马上有一个即系轻轻 ready 嘅人。咁所以我7月30号嘅通宵咧，我就见咗两个人嘅。 系 第一咧，我就系翻嚟要见音乐总监颜联武先生，因为我要做音乐节目啊。咁啊，佢嗰阵时就做紧《霎时冲动》。系熄晒灯嘅， 有支射灯射住个云精嘅， 冇错啦，系啦。同埋好波扭嘅个感觉系，系啦。 你好嘛？ 你好嘛？点啊？有咩想讲啊？ 你只狗仔点样啊？ 系啦，咁我咧就小朋友，我就睇咗佢做2个钟头《霎时冲动》。咁最主要因为咧，我要学识 panel 啊。咁啊，由于做一切从嗰度开始咧，就你头两日咧就有啲控制员跟嘅， 之后自己搞噶啦， 之后自己搞嘅。咁我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就即系要将我想播咩嘢歌咧，嗰60首歌嘅 song list 咧，就要俾音乐总监颜联武先生咧要过目一次先嘅。 嗯。 咁跟住佢睇一睇，呢歌唔好识喎。 你播咩歌唔好识啊？冇理由噶。 一阵我会播其他首，呢、okay. 歌唔系好识噶。咁啊，咁我轻轻再调整过啦。但其实咧，阿 Gary 啊，我后来咧系冇调整到噶。 哇，咗俾佢听调整。 因为通常都系嘅，播咁多你鬼知嘛，我又信你听嘅。 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就嗰晚咧我就要留通宵。咁我跟边一位前辈？就我嘅前輩啊，就on panel 就叫程海欣， 哦、 即係而家新城電台嘅台長，係啦。咁我就跟佢，因為佢嗰陣時就通宵王嚟噶嘛。咁啊，我哋叫佢欣姐，欣姐就你哇嚇、啊，即係咁快就要做節目啦。咁大家覺得好奇怪，因為其實冇人知道我係邊個嚟嘅。因為咧，我基本上我連日頭都未翻過工，我就走咗去開麥。咁啊，聽講話咧喺即係有台嘅歷史當中好少出現呢樣嘢嘅，我諗佢真係當時應該好等人用啦嚇。咁、跟住咧我就戰戰兢兢咁樣就睇咗程海欣小姐嘅做咗一晚通宵啦。咁佢又好有即係 music flow 啊，咁佢亦都係好有佢嗰種嘅點講啊， 優雅 嘅風格嘅，係啊。咁我就哇，即係睇咗由2点睇到去6点啦。咁啊點樣出新聞啊？擺個餅帶落去嗰時咪用啲 cartage 嘅有啲 jingle 咁啊，轉 係 啊 係 啊，用卡係啦。咁啊睇咗佢做一晚啦。咁啊第二晚咧就到我做啦。咁啊超驚，超驚， 係真係超驚， 超驚。咁我已經係齊稿啊，嗱60首歌係齊稿嘅，寫曬每一粒字，夾曬有曬煙草幾多秒，齊曬嘅。咁然之後咧就戰戰兢兢咁入去做啦。咁當時咧我就揀咗一首歌，嗱，即係一個好硬頸嘅人就係咁做嘅。咁啊，當年顏聯武先生就話啦：，喂，你第一首播呢首歌好冷門喎、唔識嗰啲聽眾，啲人扭台㗎喎。咁我就話好，我改。咁結果我就話我冇改到啦。咁其實就有個原因去播呢首歌嘅、啊，真係冷門嘅歌嚟㗎。咁因為咧，小弟喺人生第一次喺美國嘅電台做 DJ 咧，我都係播呢首歌，同埋收麥我都係播呢一首歌嘅。咁所以我就當時俾自己一個承諾，就係如果有一日我能夠喺香港電嘅電台開麥嘅話。我一定要播翻呢首歌嘅、 啊。你喺香港电台开咪唔系播呢首歌啊？ 嗰啲嘢过去啊嘛，就系呢一首啦。 可以不可以陪我走下去？沿着足迹寻找从前的记忆，还能轻轻吹响我的心，藏在心里不被发现。相爱又不能爱的感觉，总是在心里挥之不去。想说却又不能说的话，反反复复想起，又不敢告诉你。爱过就可以勇敢地拥抱着你，不在意付出之际。真的相信爱过，我真的都可以勇敢地面对别离，永远地牢记着你，今生永不渝。 陪我走下去，沿着足迹寻找从前的记忆，海风轻轻吹向我的心，在我心里不被发现的感情，相爱又不能爱的感觉，总是在心里挥之不去，想说却又不能说的话，反反复复想起，又不敢告诉你。爱过就可以勇敢地拥抱着你，不在意付出自己，真的相信爱过，我真的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别离，永远地牢记着你，今生永不渝。我想我应该可以，就像现在小小地让你去，让一切云淡风轻，什么也不必再提起，只要把你偷偷地藏在心底，让你放心也不哭泣，满了相信爱过，我真的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别离，永远地牢记着你，今生永不渝。 爱过就可以 勇敢地拥抱着你，不在意付出自己，真的相信爱过，我真的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别离，永远地牢记着你，今生永不渝。 即系假如大家有留意小弟嘅节目咧，都知道其实我系即系草蜢嘅铁粉嚟噶。班长听唔听到啊？班长，阿志听唔听到啊？我系你嘅铁粉嚟噶。 班长话听唔到我。 咁啊，所以咧，当年我就好中意呢首即系沧海遗珠嘅，叫做《爱过就可以》嘅。咁啊，俾自己一啲懒系嗰啲 commitment 啦，我即系开咪识啊，收咪都要播呢一首歌嘅。 咁喺黎巴嫩时间第一首会唔会播翻呢首啊？ 黎巴嫩 钟仔哥啊，谂谂先啦。哎，多谢钟仔哥，听日见啦，拜 拜。好，拜拜。